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之中歌榜啊。首先是榜单连连看，一起来分享榜上歌和与之相关联的榜外的歌曲。首先，汪峰时代的标记，在这首歌曲当中始终贯穿着曼陀林的音色，赋予了歌曲别样的浪漫的感觉。汪峰， 墙上这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的心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拟。有人在这儿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泄露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可是换别成场地，春雨浓浓像朝里，洒满痛彻的脚印。有人在这儿吗？不清澈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这儿吗？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心，用我的心 的快乐留在渴望它的角落。但我将离去 那是 意大利的曼陀林呢，自从被比尔门罗运用到蓝草音乐当中呢，就成了流行音乐里面独树一帜的一种音乐的音色哈。要说到有曼陀林的歌曲，一定会想到 Travis 这首 Sing。 我们刚刚为大家安排的是陈楚生的翻唱的版本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我们来听进榜的一首新歌，李荣浩成长之重量。这首是为目前上映的电影《动物世界》演唱的片尾曲，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洋溢着翩翩起舞的律动感啊。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将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笑就假装路过，一笑而过。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了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这些吧，天也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 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让送说了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真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 的成长之重量，三拍子的感觉有没有感受得出来？在流行歌曲当中，三拍子的歌曲往往有一种让人翩翩舞动的浪漫的感觉。像才女许哲佩还专门出过一张完全是三拍子的歌曲的专辑，叫做《圆舞曲》。下面这首歌也非常的罗曼蒂克哈，有着青春别样的浪漫，想让人去相拥起舞。我为大家安排老狼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恋恋风尘》。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你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上，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这段最后的华尔兹非常有年代的感觉，但依然听出了属于我们青春的罗曼蒂克，点出了三拍子的韵律。老狼恋恋风尘，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中国歌曲排行榜中国榜本周 Top 40榜单连连看，回到榜上，我们来听一下张杰全新 EP We Live 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 Pretty White Lies。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is town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Taxi ride on my way to make it right.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Drunk high, starting fires, always need to compromise. Everybody knows but you. So tell me, have you lost my touch? Isn'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Just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 could be the one to blame. So tell me, have I lost my touch? Is i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a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姐的新歌 Pretty One Lies 在他的新的 EP We Live 当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流行音乐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如何来定义流行。除了打破各种音乐风格的壁垒去 Mix Pop 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张杰用他的歌声在诠释着各种各样的流行，有刚刚这首非常 Fashion 的 Pretty White Lies， 还有之前上榜的几首很好听的 OST 影视作品歌曲，当然还有下面这首歌，这是 CCTV 国家品牌计划的主题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作词，著名音乐人刘卓作曲，张杰演唱的《只为美好》，不一面的张杰，我们来听听看吧。 美妙的余味都让我这般沉醉，每一刻的相拥都让我回味百倍，每一次的遇见都让我 放飞，每一天的追随都让我如此明媚。你是初见瞬间怦然心动的滋味，心心相随。你是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伤歌都睡觉，收集在那角，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下相框中的微笑。我记得上课都睡觉，手机在那角，班主任在讲早操，下课的辣条和女生的笑成了记忆中的美好。那一年栀子花开了，校服天上飘，笑着笑着就哭了，花儿不见了，人也散了，只剩下相框中的微笑。 钟意轩十七岁的夏天，想起我的十七岁那一年啊，1988年，我刚刚回到重庆北碚，参加了我的母校啊，西南师范大学附中高88届30年毕业的聚会哈、啊，见到了非常多年没有见到的老师，还有老同学们，各种感动还有心酸交织在一起。我们就像蒲公英一样的，早已经啊飞向了天涯海角，但是中学时代的美丽的时光是维系我们一生友谊的纽带啊。徒步叔叔乐队为今年举世闻名的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王子》诞生75周年特别演唱创作的这首《金色的麦田》。 你看那片金色的麦田，就像你那金色的头发，听到风 说从遇见到分开的气息是一生的羁绊，就算不见面也总是在脑海里纠缠。 2016年音乐剧《小王子》的推广曲《在我心里面》，当时任投资集团高管也是民谣歌手的刘大义写了这首歌的部分歌词，邀请青蛙乐队的主唱彭军一起创作并且演唱。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第一首歌，在这之后呢，他们组成了土布叔叔乐队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榜上歌的环节，下面听到曹芳《飘起来的房子》跟《勇士》，什么意思呢？当年小柯呢在唱片店偶然听到了曹芳的 demo， 把他从西双版纳带到了北京。当曹芳在音乐上有了非常好发展，在北京立足之后呢，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西双版纳。这首《飘起来的房子》跟《勇士》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房子呢就是家乡，是心中的舒适区，勇士呢则是每一个和他一样可以不断冲出舒适区来挑战自己的人啊。第18名。 小屋的尽头有一座很久也很美的房子，有人路过从不进去赞美它，它有只柔和的轮廓和很多很多的蔷薇，没有人知道那里面住着谁， 些人他们都去了哪儿，是眼里幸福的模样，算一生一世虚虚幻想，最深处哀愁的心里还有谁，才能关注他，如果一切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该不该穷尽一生来执着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心中难守一寸土。 皮肤，爱情怎么都孤独，眼神却冷清土，既然怎么都孤独，我肯义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对视和孤心中 老公，